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劇之本嘅時間啦。阿初你好。 你好啊 ,Winky。 係啦，咁我哋呢就上兩個禮拜就講過呢一個嘅西遊記第101回之月光寶盒同埋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啦。 冇錯。 咁我哋就話今個禮拜呢都會再講西遊記嘅，但係呢就係一套即係都叫幾新嘅戲喎。係最近嘅西遊降魔篇啦。 係係係。 咁啊佢都係由周星馳即係擔任一啲好重要嘅崗位啦。但今次呢佢就冇做演員。佢是做制片啊、監製啊、編劇啊、導演添嘅，即係好多重要嘅崗位都係佢做。 係啊，最有趣嘅其實係做製片咯。這個真係相當難嘅。反而話監製，外國就係荷里活大片好多時都會啦，明星啊或者一啲好出名嘅人做監製啊，因為佢哋嘅人脈可能會幫到手。做製片真係好少嘅，但係佢係總製片咯。這個 title 相當有趣，我覺得。 係，但我記得你上次講過咧，就係你即係睇完三集咧，會有一個感覺係。好似周星驰会系佢自己有啲情义结，所以隔咗咁多年之后咧，都仲会去再做一个关于《西游记》嘅作品，好似同之前嗰两个咧有啲相呼应咁 啊！我这个当然系我自己一厢情愿嘅睇法啦，大家唔需要同意我嘅可以，咁只不过即系睇落去会见到呢个创作人啊，系一脉相承地三个戏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就系、是。第一就是我叫佢做人物之間嘅感情咧，因為嗰啲唔完全係人嚟啊嘛，即係呢啲人物之間嘅感情，佢哋嘅愛情關係係如何影響佢哋？特別係因為呢啲係神仙嚟啊嘛，其實 係 因為講緊 如果係講 係啦，如果係講緊之前至尊寶嘅話，咁至尊寶係由一個人點樣到佢決定？因為仲有一樣嘢好有趣，就係佢係決定佢放棄人嘅情感，即係佢唔係冇咗個情感，只不過佢唔將嗰樣嘢放喺第一位，而佢決定拯救地球嘛。簡單嚟講就係咁啦。咁呢樣嘢係即係幾得意噶嗱，我呢度又岔開少少講啦。你如果睇西方嘅傳說啊，都有一個狀況咧，就係同我哋啱啱講呢一個由人選擇變做神嘅呢一個故仔咧，有一個對照，我覺得幾有趣嘅。其中一個可能大家會熟悉啲嘅咧，就係有一個人物啊，叫 Heracles。Heracles 是誰呢？ Heracles 即有些人亦做大力神，好像嚟緊有一套電影的， 是嗎？ 講佢嘅 Heracles 的。咁佢係邊個呢？就係喺呢個古希臘神話入面其中一個好好打嘅人嚟 嘅。 仲要佢個名到而家都仲有用㗎喎。就係呢，我哋有腳踭啊，我哋腳踭有條筋呢，就叫 Heracles 嘅韌帶啊。就係嗰條韌帶係咩呢？就係相傳 Heracles 係點樣輸嘅呢？就係 Trojan War 木馬屠城記，到最後就係俾嗰個哥哥就係射箭就射伤咗佢嗰个韧带，然之后佢就 即系 Brad Pitt 饰演嗰个角色啊， 系啊，即系嗰套戏啦，就系《木马屠城记》入边 Brad Pitt 饰演嗰个角色啦，就系个脚踭中箭。咁但系佢中箭咧又好好笑噶，根据原本嗰个神话嘅传说咧，就系、是、射佢嗰个哥哥咧，就唔系话佢箭法差，只不过冇咁准可以射到佢个脚踭嘅，因为佢嗰个唯一嘅弱点嚟啊嘛。就系、是、边个人咧？就系阿波罗。阿波罗就系太阳神啊嘛，加埋系预言之神啊嘛，就是、捉住嗰支箭。就基本上捉住先吉落去啊 Heracles 個腳踭度嘅，咁總之點都好啦，到最後 Heracles 就輸咗啦，因為腳踭受傷之後佢行到最後就敗陣啦。 係， 但係咧就係、是、重點，我點解要提呢個人啊？就係 Heracles 咧喺希臘嘅傳說入邊咧，係點解佢會咁好打咧？又同好多其他嘅希臘傳說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佢係一個半人半神。系又系呢个宙斯嘅余孽嚟啊嘛，又系宙斯同唔知边个搞埋生出嚟噶嘛， 复杂啊身份。 咁但系重点咧就系、是、去到一个位咧，就系、是、其实 Heracles 系佢可以选择做人或者可以选择做神，但喺西方文明入面咧就好提倡一样嘢嘅，就系话你有一个能力好大，但系你系神嘅话咧，由于你个生命系无限嘅，咁你大晒噶啦，咁你冇乜价值啫，你个生命都系无限，冇嘢系变得有价值。但系当佢选择咗佢成为一个人嘅时候，而佢有一个咁大嘅能力咧，咁嗰样嘢突然间变得 更加有價值啊！ 嗱、 呢個好籠統嘅一個西方社會，特別係古希臘嘅一啲傳說咧，好籠統嘅有一個咁嘅狀況嘅。 係 咁就用呢樣嘢咧，就引申到咧，就係後來啲人就覺得，哎呀，如果我點樣發揮我呢一個有限嘅人生啊，點樣發揮到佢極限咧，就係對我人生嘅一個最大敬意，同埋越嚟越接近神啊嘛。 係 呢、這個點解係西方文明所有神話係咁樣？咁就呢一樣嘢就好有趣，就係、呼應我哋而家讲緊嘅呢一个故仔，就係至尊宝点样变返做马骝精。因为佢係喺变孙悟空嘅过程，佢係绝对可以选择，喂，我唔做孙悟空啦，我唔搞嗰啲嘢啦，你咪死囉大佬，唔关佢事㗎。但系佢到最后係放低咗佢嘅情爱，放低佢自己有一个好深嘅感情、对一个女人嘅爱，而佢选择咗做孙悟空去拯救呢个世界嘛。 系啊系啊， 虽然佢都半死咗嘅，因为佢死咗之后先至决定话啊，我做孙悟空啦，带翻个金刚箍咁样。但系佢就系调转咯，就咁啱，即系咁啱我 自己选择嘅， 系佢自己选择。呢一个喺西方文明入边系几紧要嘅，就系佢有权选择嘅。嗰个人佢半人半神，我哋叫 demigod 啊嘛，就半人半神，但佢有权选择嘅，佢选择做人而唔选择做神。但喺我哋中国，我哋嗰个传统入边咧，就即系唔系啊？当然我都唔敢话我哋而家呢两个系我哋中国传统啦。但系咁啱呢度咧，就有一个几有趣嘅对照，我觉得，因为我哋如果真系睇翻西方戏剧嘅源头咧，我哋好容易会见到呢样嘢噶，就系、我头先讲话嗰啲人选择点样将佢嘅生命啊发挥到一个极限啊。 系 咁，但系而家咧就系嗰个古仔有少少反转咗嘅，就系至尊宝。佢嘅生命已经去到终结啦，但系佢选择点样去继续行佢余下仲有嘅能力，点样去执行啊嘛？咁呢个都系将人性、将人嘅能力放大嘅一个 variation 一个变奏，一个唔同嘅讲法咯。 咁譬如我哋依家唞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讲下《西游降魔篇》嘅故事内容啦。 资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一剧资本的时间，我们今天讲的剧本就是《西游降魔篇》。阿初，黄晓初 ，Hello。 咁啊，不如即刻讲下《西游降魔篇》的内容，即我觉得咧呢、这个故事的内容都那个段落是挺清晰的， 是 系啊，即我们可以讲翻个，哇，或者啲观众未看啦，咁我们而家讲一讲个内容俾大家听啊。 我觉得个故仔呢，第一呢，我睇返唔好话有啲劇评，或者我听返有啲朋友仔讲呢个戏嘅时候呢，好多人都讲话觉得，哎呀，点解又同我哋认知嗰个唔同啊，或者即係佢呢个完全係改编嚟㗎喎，咁样。咁我记得我哋之前节目都大约有提过呢样嘢，第一就我完全唔反对嘅。呢个系一件独立嘅艺术品，佢系 inspired by， 即係佢完全系取材自一啲我哋认知嘅一啲嘢，然之后佢完全重新创作过呢个戏，而呢一部分就好似月光宝盒同埋仙履奇缘咁样，都系喺原本我哋听讲过嘅嗰个西游记嘅古仔入边咧，系唔存在嘅呢一部分。咁但系我亦都觉得佢好正嘅， 即系攞咗啲重要人物。我记得你上次讲就我哋即系睇到戏之前已经知道有啲咩角色，咁其实系一个很好好嘅设定喺背后嘅。 有好有唔好啦，个好处就係我哋好容易就已经 relate 到囉，即係我好容易就哦我听过啊，唐三藏我听过啊，孙悟空我听过啊，只不过呢就係成件事有趣嘅地方就係周星驰喺佢创作呢一个古仔嘅时候，佢嘅想象，佢自己嘅幻想联想，点样去重新去创造个成个古仔嘅脉络。而其中一样嘢，如果我哋咁讲啦，呢一个系《西游记》前传嚟噶嘛，你可以咁讲嘛，因为喺《西游记》入边一出嚟就已经系讲系唐三藏就系被委派去取西经噶啦嘛，咁只不过系途中就遇到佢几个徒弟咁样嘅啫。咁但系而家一开始唔系一件咁嘅事嚟，咁直情系另一个古仔嚟噶嘛，就 系 玄奘陈玄奘，佢系唔知点解啦，佢系好想降魔伏妖啦，佢系一个驱魔人嚟噶嘛。佢一个驱魔人跟师傅学完之后，然之后佢就谂住要拯救地球啊嘛，可以捉晒啲魔，咁就可以帮到其他嘅人啊嘛。而辗转到最后个故仔就系佢，即系叫做我唔知应唔应该咁讲，就系佢成咗佛啊嘛。 即係佢 即 係 佢開始取西經囉。係 啦，佢得到啦，真係得到啦、啊、到佢、啊、到佢真係開咗竅，然之後佢就突然間好似佛祖上身咁樣、啊、即係咁講就姑且叫呢樣嘢做得到啦、啊、我唔知啱唔啱啊，即係我唔想冇犯任何宗教 嘅。係 就大家如果有睇到戲就明啦。咁但係講返個戲嗰個成個脈絡個故仔好簡單啫，其實咁一開始就係講有一個村莊啦，有一個依水依山而建嘅一個村莊，就應該係靠漁獲，即係靠打魚為生嘅一個村莊啦。咁喺嗰度就有妖怪出沒喎，咁有妖怪出沒就輾轉就有驅魔人啦。咁第一個驅魔人就係搞笑噶啦，嗰個純粹係嚟呃飯食噶啦，嚟做場 show 咁跳一陣舞咁，然之後就放炸彈就炸咗。 嗰個係咪以前迪士巴拿嗰個嚟㗎？ 係啊，係啊，係啊， 係好好笑。我覺得佢好面善，究竟佢係咪迪士巴拿咧？ 就係佢啦，就係佢。佢做得好好嘅又係，咁點都好啦。總之佢嚟到就做咗一場 show， 然之後就又放曬炸彈咁樣喺水底，即係都係好似放煙花咁。然之後就炸咗條魔鬼衣上嚟，就係話嗱呢條就係嗰條妖怪啦，搞掂啦，大家冇事啦，大家只要將你嗰啲錢俾曬我，咁啊搞掂啦咁樣。咁佢就攞咗錢啦，諗住走啦。點知就喺嗰一刻，陳元莊咧就嚟到呢度啦，即係呢個戲嘅主角啦。我諗冇人會同我拗啦，係嘛？今次呢個戲嘅主角啦，陳元莊就嚟到就話：哎呀，嗰條魔鬼魚唔係個兇手嚟嘅，唔係妖怪嚟。咁嗰個道士因為啱啱就做完一場 show， 佢嚟到就炒過佢個飯碗，咁咪梗係想辦法就話呢個人掩人惑眾啦，就綁起佢吊起咗佢啦。點知吊起咗佢就見到遠處嗰條妖怪真係游緊埋嚟，但係啲人就所有人好開心咁跳曬落水啦嘛。咁跟住就同呢一隻妖怪就大打咗一場啦，卒之就係眾人合力之下就將嗰條妖怪咧捉咗上水，咁捉咗上水就搞掂咗啦。理論上就應該解決咗個問題啦。咁點知喺呢個時候咧，呢個陳元莊咧就話：，我要收服呢只妖怪。咁啊点样咧？就开咗个坛出嚟。咁系佢攞晒嗰啲道具摆好咗个阵之后咧，佢就同时攞咗佢嗰本驱魔大典走出嚟。咁就上面就写住儿歌三百首。咁啊啲乡亲父老就全部都哑晒咧，望住乜料啊咁样。跟住佢就一路喺度唱歌，即系咁嗰只妖怪就一路喺度听。 佢好认真咁唱， 好认真咁唱，即系成首歌唱晒。咁呢个又系，即系我都话啦，我提过嘅就系周星驰啲戏咧，套套咧。咁揾到個位咧，就係無端端唱首唔關事嘅歌，你諗下係咪套套都係 ？Anyway， 咁總之佢唱嘅歌啦，咁喺到最後佢搞唔掂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就舒淇另外一個呢個戲好重要嘅角色就出現啦。 嗯， 舒淇嚟到咧就係三兩個手腳咧就將呢只妖怪咧就制服咗，就收咗入一個袋仔入邊， 變咗鎖匙扣啦。 就係、是、係一個鎖匙扣，好可愛咁啦。 魚嚟嘅魚鎖匙扣， 魚鎖匙扣咁啊，好得意啦。咁但係个重点就係、是、舒淇嚟到见到喂你系咩啊，你又系驱魔人，你凭乜嘢啊，咁佢就话驱魔大典，咁攞本驱魔大典出嚟二哥三百首乜嘢事啊咁样。跟住就真係打发咗佢走啦，你要降魔伏妖你都系走开吧啦。但係舒淇就俾咗一啲佢嘅法宝去睇啦，真系睇到佢有几犀利啦，又好好打啦。呢、這个陈元庄就已经系完全无地自容啦，咁佢就翻去揾佢师傅啦。陈元庄翻去揾佢师傅，师傅你系咪搞错咗啊？我系咪应该有啲更加犀利嘅法宝？我系咪应该再犀利啲啊？点解我觉得我冇用嘅咁啊？跟住佢师傅就同佢讲，只要你有呢一个驱魔大典，同埋你系一个咁有爱心嘅人，你一定掂噶。跟住又讲咗佢又去降魔伏妖啦。点知喺呢个时候咧？就去到有第二隻妖怪出現啦，咁第二隻妖怪咧就係豬妖啊， 係， 咁就係有一間咧好似客棧咁嘅地方，咁就話象爆就同佢師妹就兩個入去住客棧啦，咁但係總之到最後就係呢個豬妖就係殺咗佢哋兩個啦，係 嗰個滿面油光好靚仔嘅豬妖啦， 係啦，但係滿面油光嘅，OK， 咁啊殺咗佢啦，咁喺呢個時候咧，陳元莊就亦都嚟到呢一個咁嘅地方，咁夜晚嚟到咧就一入到去咧就哇周圍都好多客人，個個都好中意食呢度嗰啲燒豬嘅， 嗯， 但係陳元莊咧就唔知點解咧，即係個戲都冇交代啊，就係佢係睇到啲其他人睇唔到嘅嘢，因為原來嗰度好好生意嗰啲全部係幻象嚟㗎。 咁其實全部係屍體咁樣， 全部都係屍體嚟嘅，屍橫遍野，周圍都係流曬血。嗰度燒緊嗰啲好靚嘅燒豬咧，原來全部都係入邊咧係有一個人嘅屍體喺度燒緊嘅咁樣。咁就佢見到咁樣咧，就諗住要睇下點樣降魔伏妖，就係要捉到呢隻豬妖啦。但係點知當然佢係完全冇辦法啦。咁三兩個手腳又係舒淇又再出現啦。咁但係舒淇就同佢一齊咧，基本上咧都係合力差唔多打贏呢隻豬妖嘅，但係嗰個 真係好似頭先裝住隻水妖嗰個袋咧，就裝唔住隻豬妖啊！隻豬妖就爆咗出嚟，佢哋嗱臨就要逃走啦。亦都係咁咧，同時咧係舒淇係受咗傷嘅。舒淇受咗傷咧，就係、是、竟然咧佢就話：，誒、哎，我哋大家都係驅魔人嚟噶嘛，有咩使乜怕走啫？咁就係呢一個舒淇就係坦胸露臂咁就除咗上身，肉髮相見，然之後就叫陳元莊咧就幫佢撳住個傷口。咁然之後咧就呢、這個陳元莊當然就好尷尬咧，佢亦都唔知點算啦，係咪？咁然之後就呢件事就基本上完咗啦，只豬妖咧就周圍走緊，咁你就一路喺度諗辦法點樣可以捉到呢只豬妖啦。而陳元莊因為尷尬咧，佢嗱臨走咗，咁就翻咗去就又揾師傅啦。咁師傅話點算啊？哦，有一個辦法嘅，你一定要揾到呢一個妖王之王啊！呢只最犀利嘅一隻妖精，嗰只妖精應該會有方法咧，就幫你捉到豬妖嘅。咁嗰只妖精係邊個咧？就係、是、孫悟空啦。咁佢就話咗俾陳元莊知孫悟空究竟喺邊度。咁你就去嗰度就揾到㗎啦，咁樣。咁佢就話嗰度我唔記得咗話幾高啦，就話嗰度有個佛像㗎，就喺個佛像嗰度有成幾百丈高，冇可能睇唔到，你去到一定睇到㗎咁樣。佢話吓咁容易揾到，點解咁耐都冇人揾到，咁好啦，我又去試下啦，咁樣。咁佢就走咗去啦。喺路上呢佢就遇到呢有一班好似山賊咁樣嘅人。就話咧，佢哋喺西域嚟嘅咧，就係驅魔人嚟啊嘛。咁就西域嚟嘅驅魔人，佢話第一樣嘢喺我哋嚟捉妖之前，第一樣嘢捉曬你啲驅魔人。咁我哋如果都勁過曬你哋啦，咁我哋就已經係犀利啦。咁跟住我哋先去捉妖咁樣。咁就原來咧，佢已經捉咗一大扎驅魔人，而其中一個就係舒淇。 喺架車度碌落嚟嗰啲。 係啦，仲要係舒淇係咁好打，都俾佢哋捉咗。 係。 咁輾轉咧，嗰啲西域嚟嗰啲驅魔人咧，就第一就逐個殺死嗰啲驅魔人啦。咁啊，到最後咧就是、差唔多要殺舒淇嘅時候， 周圍噴血啊嗰啲 咁，周圍噴血嗰啲咁啦。咁到最後就發現咧，啊呢、這個陳元莊就發現咧，原來呢班人係假扮嘅，呢個係一個局嚟嘅，成個局咧就係、是、要為咗令到舒淇可以得到陳元莊，因為原來舒淇咧係中意咗陳元莊嘅，佢有都想話，我哋兩個可唔可以喺埋一齊啊咁樣，咁點知就俾陳元莊發現咗啦。而同時咧，就由於舒淇就好想得到佢，咁就運咗佢喺佢哋有架戰車噶嘛，咁樣。咁但係亦都係豬妖嘅同時出現啦。但喺豬妖同時出現，佢哋喺度追追逐逐嘅時候咧，就有其他嘅驅魔人，啲好勁嘅驅魔人係仲勁過舒淇嘅驅魔人就嚟到咧，就要打佢嘅豬妖，因為豬妖係喺嗰個驅魔排行榜上面啊，係最貴噶嘛。 咁佢即係可以捉到佢就賺最多錢。 係啦，咁所以就個個咧都走嚟咧就要捉呢只豬妖啦。而嗰扎人咧係好得意嘅，就係、 是、呢、這個亦都係 係啦，就係即係亦都係周星馳嘅設計啦。其中一樣嘢就係天殘腳竟然喺度出現嘅。咁呢，因為天殘腳呢個角色喺如來神掌入面㗎嘛，咁樣就將我啲角色呢就係咁樣時空交替轉移呢就擺埋咗喺同一個古仔。我亦都覺得冇大問題㗎。總之就係有幾個人物㗎嘛，有一個就耍形意拳嘅。系嘛？跟住有 空虛公子， 跟住仲有天殘腳，係嘛？淨係佢哋三個已經夠搞笑啦， 係咪先？ 咁就一路喺度追殺呢只豬妖啊！但係豬妖就喺佢哋打鬥之下就走咗，咁你就要去追佢。而同時咧，陳元莊咧就知道，喂，原來一路你都係只不過想同我喺埋一齊啫嘛，我根本就唔會肯同你喺埋一齊，因為呢啲只係小愛嚟嘅啫。我要拯救地球，嗰啲係大愛嚟嘅，你唔好再阻住我。我而家要去揾孫悟空啊！咁佢就上路去揾孫悟空，想辦法要收拾呢一個豬妖啦。咁到最後真係去到山上啦，咁佢就揾咗一輪嘅，都要花少時間嘅，就是、原來有個謎語嘅少少嘅，咁佢就真係揾到呢個孫悟空嘅所在地啦，咁就真係見到孫悟空啦。孫悟空咧原來咧而家就係真係住喺一個山窿入邊一個好似一個好老道嘅阿伯咁樣，唔知做咩，咁佢就發現呢個就係孫悟空啦。咁樣陳元莊就問孫悟空點樣先至可以捉到呢一個豬妖啦。咁咧，呢、這個孫悟空就話俾佢聽啊，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要想辦法引佢嚟。咁咧，佢生前咧就最中意咧就係佢個太太跳舞啊、只要你揾到個靚女嚟跳舞唱歌，就一定可以引到佢嚟噶啦。喺呢個時候，舒淇就即刻二話不說就跳出嚟啦。咦，靚女，我聽到有人叫我喎。係 啊。 咁跟住佢就即刻話：，我幫手，我幫手咁樣啦。 你叫我， 因為冇理由叫陳元莊扮噶嘛，係咪？咁就舒淇就卒之就唱歌跳舞就引咗豬妖嚟啦。亦都到最後就佢哋真係就搞掂咗。呢個豬妖嘅搞掂咗，已經捉咗佢之後咧， 原本就諗住唉走啦咁樣啦，咁孫悟空亦都話唉唔緊要啦，你走啦冇緊要啦，淨係孫悟空到最後臨尾講佢就係話唉今日個月光靚唔靚啊咁啊都幾靚啊咁啊，然之後孫悟空就話唉我個洞口啊俾嗰棵蓮花遮住咗太耐啦，我都唔知道月光係點啦，唉咁啊懶唏噓咁啦，咁跟住呢一個陳元璋就好好心就幫佢掹咗嗰朵蓮花啦，點知原來嗰棵蓮花就係嗰個封印，就係、是、封住咗。呢、這個孫悟空喺嗰個山洞入邊嘅，一掹咗個蓮花就解咗佢出嚟啦。咁解咗佢出嚟之後咧，就原本就好好彩嘅，就第一就係同時咧嗰幾個好勁嘅驅魔人咧都嚟到呢度，咁啊聽到話哇孫悟空喺度仲好啦，仲好過豬妖，咁佢哋就同呢一個孫悟空大打一場啦。點、知就其實有兩個咧嗰、那個耍形意拳嘅，同埋呢一個天殘腳咧，都係三兩下手腳就俾孫悟空搞掂咗啦。咁啊空虛公子咧就係緊緊地打咗一陣間，亦都係好快就。已经系输咗， 因为佢肾虚。 咁啊，跟住好快就呢、這个舒淇亦都系败阵，系死咗啦。咁嚟到呢度咧，就系、是、陈元璋咧，终于就承认，即系喺个戏入边，其实之前有另外一个位啊嘛，就系、是、又系舒淇佢受伤嘅时候，咁呢个陈元璋就好紧张佢。咁呢个舒淇个角色就话：，你仲唔俾我捉到？你系中意我嘅咁样。咁嚟到呢个位，舒淇真系要死啦！又再讲一次，就系、是、你今次仲唔俾我捉到咁样。咁呢一次咧。陈元璋就真系承认佢系爱上咗舒淇嗰个角色嘅， 系， 但系亦都同时咧，佢就突然间系好似系如来佛祖上身，佢系得道咗咁样咧，跟住就到最后就系如来佛祖嚟咗，然之后就系打赢咗呢一个孙悟空，咁、基本上个古仔就完咗啦，到最后就系佢就同佢捉咗嗰几个妖精，就系、是、猪妖、水妖同埋孙悟空。就一齊去取西經，咁、個古仔就喺呢度完結咗啦。 係啦，咁哇，好犀利其實阿聰，我覺得你永遠都可以將一啲好複雜嘅嘢咧個脈絡咧講到出嚟，真係唔容易。 我唔夠膽講話，我將一啲好複雜嘅脈絡我講到出嚟啊！嗱，因為呢個古仔咧，你就咁聽我講，最簡單一樣嘢就係、是、佢其實好線性啊，好簡單噶，就係、是、我哋講嚟講去，其實成個節目都係咁，就係、是、好嘅古仔都基本上有咁嘅共通點啊，主角 objective， 動作 obstacles， 起承轉合跟住有一啲 twist 嘅，中間有啲嘢改變。你所有古仔都係咁，佢係一個好嘅古仔咧，所有嘢係一樣一樣發生，然之後推進、推進、推進、推進、推進。嗱，呢一個當然啦，有啲人咧，我曾經有一次同一個即係叫著名嘅電影編劇啦，就喺度，我係其實係好斗膽咁樣喺度講佢嘅戲嘅。咁講完之後，佢總結嘅時候，佢講咗一句説話，佢就話：啊，阿初你真係好適合做電視編劇。佢話。 电视编剧， 佢咁样同我讲，咁、 okay. 其实咧嗰句嘢就好老实，我哋大家都知道系有褒有贬啦。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咧，我认为呢句说话，你唔好话褒贬先，个最大嘅意义喺边度咧？因为我哋平时特别系由于我哋接触电视剧嘅时候咧，要照顾嘅观众比较多咧，那个古仔必须要讲得好清楚啊。 系 嗱，所以我必须要，如果我哋 show 翻个节目咁耐冇提过呢样嘢，我想今日系提清楚一样嘢，就系、是、我讲嘅系个笼统嘅法则。或者係一個我技巧上嗰啲咁嘅規矩，我大約係點睇？ 即係基本條件好多。 基本條件基本條件。但係呢一個所謂嘅基本條件，唔係所有戲都一定要完全遵從嘅。但係呢一個基本條件咧，係幫我哋好簡單咁樣規範化翻，我哋搞翻清楚我哋喺度講緊乜嘢。因為有陣時做編劇又好，做導演又好，可能我哋想 investigate 嘅，即係我哋想查 調查 我哋想發掘嘅、想摸索嘅一個主題咧，未必係一啲咁樣咁線性嘅故仔嚟嘅。 係， 咁可能喺呢啲時候咧，會有一啲嘅。变化有一啲变奏出嚟，但系到最后咧，我认为如果你微观咁将啲嘢拆翻散去睇嘅话咧，你冇可能完全超越到我哋所讲嘅起承转合，系冇可能超越到嘅、你一定系喺翻呢一个 structure 入边，只不过我哋去喺咩时候点样用呢个起承转合嘅基本概念去分析翻个戏，然之后令到导演有一做，演员有一做，编剧知道点写。即係呢個，我覺得到最後應該係咁嘅。只不過由於可能因為我哋喺大電波裏要同大家講呢啲故仔嘅時候咧，或者係分析呢啲故仔嘅時候咧，我必須要專登揀一啲咧係好簡單直接嘅故仔，同埋嗰啲故仔咧本身係好線性推進嘅咁樣去講。如果有某啲故仔唔係完全線性推進嘅話咧，我哋講唔講到咧， 有一啲我都相信讲到，我哋连 betrayal 都讲到啦，嗰、那个事情推进，佢嗰个戏已经系倒叙噶啦，我哋都讲到、 嗯， 但系我亦都相信有一啲戏可能会更加难讲噶，我哋迟啲都可能会挑战下嗰啲戏，或者唔应该系挑战嘅，因为到最后好嘅戏冇理由会唔 fulfill 噶，我应该咁讲，我觉得应该要 fulfill， 如果完全唔 fulfill 嘅话咧，应该会令到我哋相当头痕噶，观众会应该连自己睇紧咩都唔知啊。当然啦，亦都可能会出现一个状况，就系唔知点解啦，啲人觉得佢睇唔明嗰啲嘢咧，就系艺术性高啲嘅，即系有阵时会出现啲咁嘅嘢噶嘛。咁我自己就唔系完全 buy 呢个咁嘅状态。 系啊，其实睇唔明有时真系有啲， 因为 唔系咁好。 因为我觉得到最后所有艺术品，即系当然啦，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或者我教书嘅时候，我都成日讲一个咁嘅例子。如果有个人佢系一个艺术家，佢做咗一样好靓嘅嘢喺个森林入边，但系嗰度冇人住嘅，冇人会去嘅、嗯，根本佢唔 expect 人。咁果然仲系唔系艺术品咧？ 系 呢个问题，我谂问得几好啊！咁但系如果嗰样嘢系冇人睇嘅话，嗰样嘢仲系唔系艺术品啊？我可能会首先停一停，我会喺呢度首先定义佢为一件工艺品先。 嗯， 因为佢根本唔着重有冇沟通，一件艺术品系应该着重沟通嘅，我认为。 但好奇怪，有啲人真係會，因為都遇過啲佢自己係好想有嘢去表達，但事實上嗰可能技巧啊或者嗰樣嘢未足夠嘅時候咧，佢表達完啲嘢，佢自己好有 passion， 好有熱情去表達，但係真係唔明嘅時候， 唔係嗱呢個位咧，即係雖然我哋講得有啲遠咗啊，但係因為我哋籠統地都係講緊藝術咧，呢個位我想分享一啲我自己少少嘅睇法。 好啊好啊好啊！ 你如果有一個人佢有一個好大嘅 passion 做一樣嘢。跟住所有人都唔明呢、這个世界全部冇人明咁佢嗰个面系唔系一件艺术品呢佢居然可以系一件艺术品但系系唔系一件好嘅艺术品呢我就唔敢谂随便讲。但系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佢做一样嘢我哋唔明呢有好多原因嘅。第一可能系佢嘅手法低劣啦。 嗯。 但亦都可能佢嘅手法太过高超我哋唔明㗎喎、 嗯。 所以我哋如果咁简单咁样由我哋明唔明去就係批评一件艺术品嘅高低呢其实係我觉得唔系几公平嘅、 嗯。 但係亦都调返转就係如果佢有一样嘢係佢觉得好正嘅佢用咗某个手法去表达表达完之后有少部分人明白。咁呢樣嘢係代表一個咩狀況呢對於我嚟講呢就係話大部分人唔明白咁咪唔明白囉。咁、有少部分人明白佢哋咪明白囉。喂聽落我好似講緊啲廢話咁但係冇人講過你表達一樣嘢一定要呢個世界所有人都同意㗎嘛。OK, 佢明白已經係一樣嘢啦明白係一樣嘢。可能呢個世界佢做咗一樣嘢全世界都明白但係全世界都明白之後可以大部分人都唔鍾意㗎嘛。咁嗰件嘢嗰、那個藝術品個藝術成分依然係被評定為會比較低㗎。 嗯。 係咪先但係如果有一件藝術品佢係咁樣嘅狀況，就係、是、我頭先講，大部分人咧睇完明白，但係唔中意。 嗯， 只有好少部分嘅人睇完之後明白加中意嘅話，咁嗰件仲係唔係一件好嘅藝術品咧？嗱，我哋如果用有幾多人中意一樣嘢嚟評定一件藝術品嘅價值嘅高低嘅話咧，其實係絕對危險嘅，因為我哋將嗰扎嘢完全商品化咗。 係嘅，係嘅，係嘅。 即係到最後，我哋呢個世界，我哋而家生存緊嘅世界，大部分嘢都係被商品化咗。嗰樣嘢多人中意賣得到錢嘅，嗰啲嘢咪係好嘢咯。 係啊。 如果佢賣唔到錢嘅話，嗰樣嘢嗰個藝術價值就低啦。好多時我哋都係咁睇，但係其實唔係嘅。如果我哋將藝術睇成係一個溝通嘅過程嘅話，咁、我如果我突然間我係講我唔知講一個某一個少數民族嘅語言係呢個世界好少人明白我嘅咁啱你明我喎阿 Winky 你明我咁我哋兩個溝通到咁嗰樣嘢已經係好珍貴啦。咁所以一個藝術品到最後如果佢同一部分嘅觀眾溝通到嘅話咁佢已經有一個我認為佢有一個存在價值。而且如果佢讲嗰样嘢咧，系有一个即系人性上有一个价值啊！我知道呢样嘢好笼统啊，同埋我咁样讲，即系讲完之后咧，好似好唔清晰咁。我会觉得嗰样嘢依然系有价值咯。 嗯， 即系佢系 highlight 咗一啲，即系佢系提升咗一啲，或者将我哋平时人性嘅某一啲地方系攞咗出嚟，令到我哋重新去睇嗰啲嘢，令到我哋对我哋嘅人性有啲新嘅睇法个。咁果然依然系一件艺术品嚟噶。但系我哋夹硬去评定佢好唔好嘅话咧，我就觉得有啲危险咯。 当然啦，即系可能感觉上面嘅大家都会有唔同嘅，呢个好正常。但系即系好似我哋之前都讲过，如果去欣赏一件艺术品之前，我哋可以了解多啲，例如我哋好似我哋呢个节目咁啦，想了解多啲剧本，我哋知多啲佢一啲基本嘅条件啊，或者我哋知多啲点样去睇个剧本，一定系帮助到我哋去欣赏一件艺术品。 穩平嘅能力咯，真係好緊要噶。呢個世界有人唔中意戲噶嘛，咁佢唔需要理我哋噶。咁咪又係同一樣嘢咯，即係嗰件藝術品有啲人唔中意噶嘛，唔中意咪佢唔中意咯。但係如果我哋中意嗰樣嘢，我哋一定要學識呢個品評嘅能力。 嗯，冇錯。好，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試下再鑽研下《西遊降魔篇》啦。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一剧资本嘅时间，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嘅阿初 ，Hello， 系啦，我哋啱啱咧就讲紧《西游》嘅降魔篇呢一个嘅电影啦，咁啊，啱啱咧就讲咗个故事内容啦，咁啊，其实呢个剧本，你觉得同上两个即系月光宝盒同埋仙女奇，佢哋嗰个情意结喺边度咧？最大，即 系 你觉得，譬如啊周星驰系啊系啦，佢自己咁多年之后都要做翻嘅，嗰个情意结喺边度咧？ 我谂， 我唔系净系孙悟空佢几个角色咁样噶， 唔系嘅，因为而家个主角都已经由孙悟空变咗做唐三藏啦。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我上次都话唔知会唔会嗰个主角下一次系变咗 猪八戒、 沙僧咁样。但我估唔会嘅，只不过佢其实已经超越咗噶啦，因为原本《西游记》入边咧嗰个主角咧。我唔敢讲啊，因为我对呢个小说唔系话真系咁熟啊、 嗯。 我觉得个主角都系孙悟空多过系唐三藏噶、 嗯， 我自己觉得。咁喺《月光宝盒》同埋《仙履奇缘》入边都好明显啦，系至尊宝加呢个孙悟空啦，系咪？佢一定系个主角啦。而而家系佢揾咗个新嘅角度去重新写呢个戏啦。第一样嘢我想讲嘅咧，最有趣嘅地方就系我哋竟然同一个戏鬼啦，即系大约嘅同一个故仔啦。而家真系我哋见到有人由一个完全唔同嘅角度， 嗯， 就去写，然之后我哋将孙悟空呢个故仔 highlight 咗出嚟，再加插一啲佢嘅奇想、佢嘅幻想、佢嘅创作，就做咗至尊宝变做孙悟空呢个故仔。 系 到而家降魔篇又有人将唐三藏嘅故仔 highlight 咗出嚟，攞咗出嚟，然之后再加埋佢嘅幻想奇想创作， 系 就变成咗而家呢个降魔篇。呢一个第一样嘢已经系我哋喺节目度唔多提一样嘢，但系我必须要讲嘅就系话，点解我哋成日讲嗰个主角系边个？如果我哋喺编剧嘅过程入边发现我哋讲紧嗰个戏个主角写写下，哎呀变咗做第二个人。如果我真系写嘅时候，我哋、 啊、 你谂下，如果我写嘅时候咧，一路系谂住系写孙悟空嘅， 系啊系啊， 写写下，点解我会写咗好多唐三藏，然之后唐三藏慢慢变咗做主角，咁不如到你重写嘅时候，你就重写去做唐三藏做主角啦。 嗯嗯嗯， 即系呢个会出现噶。特別係喺我 唔係你重寫意思係下一個戲啊，定係即係 下一稿啊？ 下係咯係咯下，即係同一個戲嘅， 同一個戲嘅稿嘅時候，因為好可能喺即係開始創作嘅時候，有陣時啊，我哋未必係好清楚我哋創作嘅所有嘢嘅，冇幾多劇本咧係個編劇諗咗好耐，然之後一稿就成本就出嚟就可以做咁樣，其實唔多。 你成日講嗰句金句咩 ？Pay waiter 唔係 waiting 啊嘛，係 re waiting 啊嘛，嗰句你 好 勁咁講，係啊，你可唔可以講？我知嗰句好型啊！你講得 The art of playwriting is not writing. The art of playwriting is rewriting. 唔係咯，我咪講呢句咯。 係啦，exactly 啦。你頭先就係講呢句啫嘛，我都聽到啊。但係個重點就係話，你諗下嗰個冇雞先定蛋先嘅、 嗯。 當你突然間有一個好大嘅 passion， 你寫一樣嘢出嚟，而喺嗰個過程入面，你發現咦佢。即係衍生咗一啲新嘢出嚟，咁你就可能會重寫，然之後會係完全唔係壞事啊！如果你太過貪心，一開始係寫孫悟空，寫寫下咧，唐三藏又好嗰、那個角色又好大，跟住到唐三藏變咗做一個主角嘅時候咧，到你成套真係做出嚟嘅時候，觀眾就甩㗎啦。 嗯，我諗起殭屍咯。即 係 好多個角色都好重要，但係可能我哋揾唔到一個主角嗰樣。 冇錯啦，呢個嗰陣時我哋都講過啦， 就係 話俾我哋揀嘅話，嗰、那個主角應該唔係錢小豪噶嘛。 又係啦，但係又唔似係陳友，又但係爆姐好緊要， 可以係陳友嘅， 係 即係只要再改寫嘅時候，再下一個咧喺嗰度再搞少嘢咧，嗰、那個就可以變咗做陳友啦。但係當日好明顯呢個位咧係對我嚟講啊，我認為係失誤嚟嘅。 係 即係如果我哋講翻殭屍咁，但係我哋唔講啦，因為當日已經 讲咗咧，大家可以炒翻嗰一集嚟听翻啦。咁而呢一个咧就系第一样嘢，我觉得要 highlight 嘅，就喺我哋讲编剧嘅技巧或者讲剧本呢样嘢嘅时候，呢样嘢系第一样嘢我想讲嘅，就系你清清楚楚咁见到个例子喺我哋面前，就系有人同一个古仔，佢真系可以孙悟空做主角嘅，有一个版本。 嗯嗯。 然之后唐三藏做主角嘅，有一个版本。 啊！但我都几怀念上一集嘅唐三藏。 咁嗰个当然都系出色啦，罗家英系咪？ 好出色啊，真系佢将凡系演绎到极致。 但系嗰个系另外一个，即系点讲啊？完全系另外一个古仔嚟噶嘛。 系， 同埋 两个 古仔摆唔埋噶嘛。系，即系两个古仔摆唔埋。我唔系话要摆得埋，我冇讲过啊。 系冇必要嘅。 佢系两个完全唔同嘅古仔嚟噶嘛？呢个系一个创作嚟噶嘛？咁所以就大家即系如果你自己要创作剧本嘅时候咧，我都觉得你应该咁谂咯。到最后咧，即系我永远都系咁讲啊。做演员、做导演、做编剧、做设计都系一样，就系、是、我哋。都是为个戏服务嘅啫，而个戏系我哋冇人知道系咩嚟噶， 系， 即系连个编剧写嘅时候都唔知道，个编剧写完之后去到导演嘅手，去到演员嘅手，我哋都系同个编剧一齐喺度揾呢个戏其实系乜嘢，即系除非嗰个已经成为一个即系叫 masterpiece， 一个 classic 嚟嘅，一个经典嚟，我哋攞个经典嚟做嘢，通常我哋好少点样去改佢啦，咁当然都有人攞出嚟改编，咁啊，即系呢个莎士比亚嗰啲俾人改编过无数咁多次啦，系咪？但系如果系一个咁样嘅 classic， 好多时候我哋攞出嚟咧，我哋都系服务嗰一个戏。嗰、那個戲原本想做嘅，我哋就唔好扭曲咗嗰樣嘢。咁所以而家就算係一個即係編劇，如果佢再生嘅話，好可能佢都係喺一個尋找緊嘅過程嚟喎。嗰、那個編劇同導演同演員，大家都係服務個戲，我哋做嘅所有嘢係為咗個戲，點樣令到個戲好啲。而喺呢個時候，我哋所謂嗰啲嘅戲劇理論、基本嘅起承轉合嗰啲嘢咧，就係、是、最有用啦。因為呢啲係客觀噶嘛，我希望係客觀噶嘛。你可以由第二個角度講 ，OK， 我哋講緊唔係孫悟空，我哋咪由唐三藏講咯。咁但係我攞翻同一把尺出嚟，咁、我希望係咁樣可以客觀咯。 我記得你上次都講過，即係可能之前嘅《月光寶盒》啊，《千里奇緣》嗰啲，係講翻。即系我哋睇《西游记》呢个故事咧，你唔会觉得呢四个角色系好佢个本身自己爱人啊，或者另外一边情感嗰边嘅世界嘅生活系点样啦？咁上次咧就系、是、探讨咗可能系至尊宝、孙悟空佢哋自己对情嘅一个感觉。今次咧就系、是探讨陈元璋啦，或者系唐三藏啦嘅佢自己对爱嗰样嘢咯。即系今次起承转合都几清晰啦，我咁样讲啦，因为个转一定系喺翻佢成。认即系无大爱小爱之分，佢承认爱嗰样嘢嗰度噶嘛？ 其实咧，如果我真系要讲嘅话咧，我觉得呢个戏佢复杂唔系好复杂，但系我系会问问题嘅，即系我有啲嘢我唔系好清楚。我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咧就系、 是，我试下答你啊！ 你个戏入边咧，几时发现咧呢个陈元璋咧系中意咗舒淇？同埋系点样发生嘅呢件事？你有冇印象？ 其实因为上次咧，我哋讨论呢一个嘅月光宝盒嘅时候，都有讲过，唔知点解佢会中意阿朱茵嗰度啊嘛。所以我今次睇嘅时候咧，我自己都有啲谂呢个问题。但如果我见到一啲位嘅时候，就可能帮佢疗伤嘅时候啊，跟住佢咪恶高头合埋眼话，女仔合埋眼嘅时候，就系、是、想你锡佢。即系呢啲位，我见到佢哋开始有爱意。 你讲呢一个位咧？我见到嘅就係我嘅最直接嘅分析，就係见到舒淇对陈元璋有一个爱意。 係啊。 佢甚至 offer 就係你可以锡我啦。呢个係 result， 呢个係结果嚟㗎。 嗯。 但係佢係点解点样几时鍾意咗佢。因为佢哋喺个戏开始嘅时候佢哋係陌生人嚟㗎嘛。 係。 佢哋有几多场戏喺嗰场戏入面发生咩事，同埋有冇边啲位令我哋见到佢係鍾意咗佢。有冇咁样嘅情况呢？ 阿舒淇中意咗陈元璋咧就冇，陈元璋中意咗舒淇咧，我都系见到个 result 嘅啫，就系佢流鼻血。如果你话 process， 嗱佢流鼻血嗰个都唔可以话系佢中意佢嘅 result 嚟嘅，嗰个真系喺呢个当然啦，我哋成日都讲啊，呢个流鼻血其实系咩咧？系由啲日本漫画传入嚟噶嘛，其实系真系完全唔关任何因素事噶嘛。 系， 总之就系讲呢个陈元璋因为帮舒淇揿住个伤口，然之后佢就流鼻血啦。佢呢个流鼻血可以完全唔关 我 的事。 但系点解我咁讲咧？我会觉得系哦，佢流鼻血，跟住舒淇咧就好似话叫佢锡佢呢段之后咧，佢哋就好似 start 咗佢哋自己嗰个 game 啊嘛。就系阿陈元璋走咗，喂，我唔系中意你噶。佢走咗之后，舒淇就好似突然。而家变咗就系好，我就要你中意我，即系呢样嘢某程度上去到最尾又系阿陈元璋，佢终于承认自己系中意舒淇，即系好似喺嗰度开始见到佢哋 start 咗，究竟我认唔认中意佢咧？我系唔系中意佢咧？我觉得好似喺呢度开始睇到，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 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呢一个位置我哋开始见到呢度有一个爱情故事发生啦。咁但系我个问题系，舒淇喺呢一场 offer， 陈元璋可以锡佢，即系理论上应该系佢之前已经系中意咗佢啦，已经对佢有爱意啦。咁好啦，喺个剧本前面究竟有啲咩发生咗？我讲翻俾大家听啊，两场戏，一就 系 捉水妖，捉水妖到最后呢，陈元璋搞唔掂，然之后舒淇嚟救佢，跟住见到嗰本儿歌三百首乜嘢啊，跟住去到打朱征，打嗰只朱妖嘅时候呢，又系陈元璋呢一埋嚟，有冇嘢帮到手，佢就话有乜嘢啊，死开，跟住就叫佢弹开嘛。跟住就搞咗一轮啦，到最后唯一一样嘢呢，就系喺打朱妖呢，到最后朱妖嗰个灵魂就俾佢锁咗喺喉咙度嘛，就叫陈元璋去佢嘴度吸咗佢出嚟嘛，吸咗佢出嚟，然之后呢个舒淇就喺陈元璋个口度吸返佢嘅妖精出嚟，跟住就放咗入嗰个袋度㗎嘛。跟住佢哋呢度又系有一个石嘴嘅 ,ok?、咁但係嗰度都冇见到佢边个鍾意边个。 即係呢两场之后就去到头先我哋所讲。喂，你我合埋眼你可以射我同埋陈元璋流鼻血啦。 佢哋系得咁多戏㗎喇。咁但係嗰个位跟住舒淇嘅 offer 就係、是、我受咗伤，我除件衫，你可以望我，你可以摸我，摸咗然之后你可以射我啦。咁我喺我自己睇嘅时候，第一刻呢，我係完全冇諗過舒淇嘅角色係鍾意咗佢㗎。我自己睇嘅时候，我完全係觉得嘩，呢个女驱魔人係即係佢生性就係水性杨花，或者佢係咁随便嘅。我睇戏嘅时候係咁样㗎喎。我完全睇唔到佢係鍾意佢㗎喎。只不过之后我哋先发现佢係鍾意佢㗎喎。 即係可以话佢水性杨花啦，绝对係。 係绝对係啦。咁但係心水清嘅观众呢，就你就会知道呢，后面其实有一段呢，就係呢一个舒淇同埋呢个周秀娜。就係、是、周秀娜问佢，你点解会鍾意佢㗎？咁、舒淇就係话，你諗下，有个男仔佢明知道自己唔好打，係挥柴一跳，但係攞住儿歌三百首都够胆去落地狱降魔伏妖，呢、 个 先至係，又唔係为名利喎，呢啲先至係真正嘅勇敢，佢就係咁样鍾意咗佢㗎嘛。 但嗰场我都有諗㗎，就係、是、舒淇佢就係为钱去驱魔㗎咋嘛，但係佢最终会鍾意一个唔係为钱嘅，係唔係即係咁天真呢？ 唔係，咁当然啦，呢个世界爱情嘅冇得好讲嘅，有阵时即係佢杀到埋嚟，突然间即係你因为咩原因都得㗎，就算你话俾我听佢鍾意对方系纯粹因为对方靓仔靓女都得㗎。 系 咁，但係编剧同导演如何交代先？ 嗱， 编剧呢就好难交代嘅喺呢一度。因为编剧呢好难喺个剧本度写，我而家有个镜头就是、见到佢鍾意咗佢啦，咁样。即係好无聊啊，写个咁嘅镜头写咗都唔知点算，因为导演亦都会哇点会咁样㗎，唔怕呢个镜头唔要啊，咁样都可以咁㗎嘛。咁但係导演点样去选择交代呢样嘢呢？即係而家因为周星驰自己又系编剧又系导演呢，所以呢样嘢呢系混埋咗一齐，我必须要两样嘢同时去 comment。其实呢一个位呢，我认为喺个戏入面初段呢应该要搵一啲位呢俾我哋见到㗎。 係。 等我哋知道我哋个戏追乜嘢啊。 嗯。 因为其实个戏呢直至到舒淇真系开口话我鍾意佢，我要同佢喺埋一齐，就专登搞坛大龙凤，扮有啲西域嚟嘅使者，要同呢个陈元璋就扮系两公婆咁样㗎嘛。直至到嗰度呢，我一路睇緊嘅都系睇緊陈元璋点样降魔伏妖嘅故仔嚟㗎咋。 而 佢一路降魔伏妖最大嘅 obstacle， 第一就系佢自己废。就是佢根本乜嘢都冇㗎嘛，佢得个儿歌三百首点样啫，係咪？跟住佢同个师傅讲，我仲有冇其他法宝，我仲有冇其他方法啦，冇啊。佢一路冇其他 obstacles 㗎嘛。但係原来佢一路最大嘅 obstacles 唔係佢冇能力啊，係因为佢搞唔清楚佢自己嘅爱㗎嘛。 呢、个到最后佢个。小爱嗰人。 係啦。如果呢样嘢係成个戏最大嘅 obstacle， 作为导演编剧系咪应该更加早应该要 highlight 佢同埋令到观众 follow 到啊。 我觉得又唔系完全冇嘅，只不过系我哋唔清晰啫。即系佢好早已经掉咗舒淇出嚟， 我够胆好，即系你，我唔知道你系唔够胆定系咩啦。我就够胆好狠咁样讲，就系、是、前面就根本就冇、根本就冇讲清我呢样嘢。如果我哋第一次阿舒淇出场，佢见到佢降魔伏妖好叻啊，跟住我哋见到陈元璋曾经试过做一啲嘢，想去亲近佢，然之后发现哦唔系，我唔得，我唔做呢样嘢。我已经见到佢有咁嘅 approach 啦，跟住呢个舒淇听佢咩啊？你系驱魔人，你都系驱魔人，你凭乜嘢啊？攞个驱魔大典出嚟，然之后佢笑佢，然之后你都系算罢啦。跟住转身，我哋见到舒淇 嘴角微微笑一笑，然之后都觉得佢几得意喎咁样。我只需要加咁样两个镜头、啊、我已经系可以更加清楚咁讲到呢样嘢啦。令到我哋咦呢两个人有啲嘢喎。咁观众系咪自然会追啊、 嗯、 你估观众想追佢打妖怪多啲定系追嗰个爱情故事多啲啊？ 爱情故事。 正常嚟讲观众呢样嘢咁样 hit up 咗嘅话一定会想追呢样嘢嘛。但系个问题就系我作为观众我自己喺剧院睇嘅时候我系完全冇咁样諗过。 嗯、 所以我够胆好即系你话我偏激又好乜都好啦我睇嘅时候我就觉得呢个位系完全系讲得唔好嘅直情。因为呢个系成个戏嘅命脉。 系系 佢成个戏到最后唔系讲打妖怪㗎。諗真啲啊成个戏打妖怪系只不过系即系一个 journey 嚟嘅啫即系 journey to the west。呢个西游记，但系喺呢个游记入边，佢最重要嗰个古仔系讲佢嘅爱情故事，同埋到最后佢点样承认佢嘅爱，然之后放弃佢嘅爱，然之后佢有一个更加大嘅爱，然之后拯救地球嘛，咁都仲唔应该 highlight 佢呢个爱情故事，更加应该 highlight 啦。所以前段呢个位咧，嗱，我到最后大家观众，我想搞翻清楚就系、是。我都系讲起承转合噶咋，个起承转合系佢搞唔清楚佢自己应该点样去面对爱，面对儿女私情，到最后个戏佢面对到呢样嘢，然之后佢得到，跟住佢嘅爱人死咗，然之后佢喺面对嘅爱人死咗，同埋佢要拯救地球嘅同时，佢拯救地球嘛，呢个系个戏嘅主脉络啊嘛，所以前段如果个戏唔搞清楚佢嘅爱情观，佢同舒淇嘅关系嘅话，呢个戏一定出事。 嗯， 所以点解我喺呢个位我会攞住嚟咁针对性主要嘅讲呢个 point 咯？ 嗱，我喺度谂个爱可唔可以系唔系爱情咯？因为佢其实其他渲染嘅嘢都好多啊嘛，其他爱，即系例如佢对佢修复嗰啲妖精嘅爱已经好多噶啦嘛，即系虽然嗰、那个。唔係，不過咁啊係嘅，即係嗰個如果起承轉合個轉係喺佢已經承認舒淇嗰度，佢就可以所謂嘅得到。咁、 啊、 事實上之前嘅愛係應該著墨多啲喺佢同舒淇嗰度，因為我覺得如果即係講佢分大愛小愛，中間係出現咗好多大愛嗰方面嘅嘢，佢、啊、努力去追緊嘅呢樣嘢。但係如果佢冇承認到嘅就係佢以為嘅小愛就係同舒淇嗰段，事實上之前係唔夠強烈。 即係呢個位係應該令到個戲更加大 struggle 噶嘛。 係、嗯、嘅。 即係同埋佢變咗，因為其實之前仲有一場戲我哋冇 highlight 到，佢有一場戲係走翻去揾佢師傅，佢同佢師傅嗰場戲咧，佢曾經咧佢個師傅係即係啟發過佢，叫佢諗下嘅。你如果唔肯承認呢個愛嘅話，咁又點啫？但係佢係咪真係存在？即係有一場咁樣嘅戲㗎，短短地有一段嘅。嗰、嗯、度其實係 highlight 咗陳元。已经开始有啲 struggle 喺度，但系点解嗰个 struggle 系由一个第三者嗰把口嗰度，我哋系见到有人讲，而唔系真系见到嗰个主角自己经历，同埋见到佢执行行动咧？ 嗯， 我哋永远都话啦，演员你知道噶啦 ，Winky 冇办法做 struggle 噶嘛， 系 你点样做 struggle？ 哎、我好挣扎啦，我唔得啊！你如果见唔到佢行前一步，然之后褪翻后个，我哋永远都见唔到 struggle 噶。 系， 咁我一定要想办法见到。阿陈元庄尝试向前行，但系佢发现唔得，佢褪翻后，咁我已经即刻见到呢个所谓嘅 struggle 嘛，但系个戏系完全冇，因为个戏入边完全就系陈元庄 no 褪后 no 褪后 no 唔会中意人， 永远都系咁。咁呢一个咧系令到佢即系原本呢个戏系想令到唐三藏陈元庄呢个角色人性化一啲，佢唔系神仙嚟嘅，佢唔系完全无欲无求嘅，佢系讲佢得道之前啊嘛，想讲，但系竟然就喺呢个位个败笔就系佢唔够人咯。 嗯， 即系呢个就系我对呢一个角色同埋呢个戏一个最大最大嘅，我认为系一个瑕疵位，我认为可以改善嘅 咯。嗯，好啦，咁多谢阿初你呢三集咧，同我哋分享关于《西游记》嘅周星驰先生佢一啲改编啊，或者系监制导演。 其实我仲想花多啲时间讲下周星驰式嘅喜剧噶，究竟嗰啲喜剧点样去发生？但系我哋有机会可能再 有机会，有机会一定讲。好啦，咁啊，今日多谢你嘅分享，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